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到自学英语节目。今天和我们一起参加讨论的还是 Cindy. Hi, Cindy. Hi, Ginger. How's it going? Everything goes well, and we have only this time here to discuss with this lesson, lesson three. Okay. 我们看看今天的第三课 page 19, please. 第十九页。我们这个课文呢是 a letter, 一封信。这封信相关的单词呢，我们先看一下。 New words, new page. 第一个，将要 Will. Will. 我们在上一课里边学过，前面的课文里学过 It's going to be 就是将要的意思，那是口语中和习惯中经常用的一个 I'm going to do this for you. I'm going to the school tomorrow. 就是常用的一个将来时态，但是正式的将要做什么一般用 will 这个词引出来 He will graduate this summer 他今年夏天就要毕业了 He will graduate 可以说 He's going to graduate this summer 他今年夏天就要毕业但是你用 will 呢就完全替代了 to be going to 这么一个短语我们再看第二个 MRAs 的原型 Be 我们看到后面列了这么多那就是说 be 可以根据主语变成这么多形式如果主语是 I、mm-hmm. we would like to say am I am 如果主语是 you you are 如果主语是 she is a teacher 这样随着主语这个 be 呢都要变成这种三种形式请大家在使用和交流中注意到这种变化准确使用下面离开 away 这可不是一个动词 go away 是一个副词 go away stay away 都是用和别的动词一块通用的单独是不用的最起码它要和 be 用 to be away from this place离开这个地方都是要和动词连用的回来 back 在这里也不是动词这也不是单独用回来是不对的 come back、 mm-hmm. return back come back walk back 走回来和动词连用 back 才能表达回来的意思一个重要的城市名称罗马 Rome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saying, the old saying. Oh,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In Rome. When in Rome, that's it. Yeah, in Rome or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就是说什么呢我们把它翻译成入乡随俗。And quite often we say, in Beijing,Do as the Beijingers do. Right. 到北京就要像北京人一样的生活，到罗马就要像罗马人那样行事，其实就叫做入乡随俗，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谚语。下面不会将不 won't 这是第一个将要 will 那个词变来的 will not 合在一起就变成 won't 请记住 will not合在一起就变成 won't 右边一套住房 flat 这个词呢辛迪已经多次谈论到了 英国人说 flat， 美国人说什么呢 ？Apartment. My family lives in an apartment. 这是我们现在说的。其实可以说什么 ？My family lives in a flat. 都是一样的。苏格兰 Scotland. 我们一想到 Scotland, it reminds us of that skirt. Yes, the men wear the skirts. Yeah, in a famous movie, Braveheart. Braveheart, 勇敢的心里边就讲的苏格兰人的一个传统的斗争故事。男士呢都穿有传统的苏格兰裙子，带格的裙子，很漂亮的。我的 Mine, 大家知道 my 那个是我的，但是那个我的呢后边必须要有东西 my book, my room, my clothes, 我的书，我的房间，我的衣服。但是这个 mine 后边就不跟东西了，前边的东西它后边省略了。比如说 Which is your book? 如果我问 Cindy 说 Oh, this is mine，单独用 this is mine， 实际上是说什么呢 ？This is my book， my 那个 my book， mine 就表示我的书，用一个词就代表了。大家在使用中注意课文中怎么出现的。英国最有名的戏剧家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寄送 ，send 就送出去，寄 ，send a postcard。发送一个明信片 send a letter 送一封信或者是寄一封信 send 派送都是这个 send 诚挚的 sincerely ly 把一个 sincere 的形容词变成了一个副词 sincerely 我们会注意到经常出现在比较正式一点的信里边 sincerely诚恳的忠诚的忠实于你的都是这样这是一个形式写信的形式传统上常用的东西好我们请 Cindy 领读单词 Hey, before I read the new words、 mm-hmm. I wanted to give you a good sentence using send I will send my brother a birthday card next week I will send my brother a birthday card next week. 辛迪的哥哥要过生日了，什么时候呢 ？Next week. I will send my brother a birthday card next week. 他要送一个生日卡过去，下一周就要送寄过去。所以呢 ，Cindy 说，在他读单词以前，他想用 send 说这么一个实际生活中的句子。That's great. Thank you. Okay, here we go. New words. Will be away back. Roam. Won't. Flat. Scotland. Mine. Shakespeare. Send. Sincerely. Thanks, Cindy. 单词一记一箩筐。 Tips for words. 我是黎琛，大家好吗？今天的开始，我想先请你写下字母组合 O I 和 O Y， 它们在单词当中都发 oi， 和上一次我们讲过的 A I 和 A Y 一样。OI 不能用在单词的末尾，可是 OY 就一定用在单词的末尾。下面我来读几个单词，请你呢边听边写。Boil, boiling water. Point, point. It's rude to point at people. Noise.Noise pollution. Oil. Oil field. 好的，现在我想请你检查一下 你写的单词中间的字母组合是不是都是 OI？ 好，接下来你做好准备了吗？我要再读几个单词了。 B Boy Boys will be boys. T Toy Toy bear. J Joy Weep for joy. 刚才的一组单词都是以 OY 来结尾的，你写对了吗？我想通过今天的简单练习，你一定会掌握字母组合 OI 和 OY 的规律。我是黎春，我们下期见吧。 Text Talk.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Let's look at this letter. 我们下面看到的信，我们首先要一会儿看完了，我们考虑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信，正式的、非正式的、私人的还是公务信件。We start with the first paragraph. Okay. Dear Anne, I will be away for the next few weeks. I will leave here on the 5th of June and will be back here on the 28th of June. Oh, 这是 David 写给 Anne 的一封信。我们从信里边可以看到，他们很可能是家庭成员，也可能是朋友。信呢比较亲热，但是还是比较正式的。为什么是亲热呢？因为 Dear Anne 没有说 and family name or last name、 right. 没有他的姓，只有他的名字，这说明两人都很熟悉。而且最后他的落款呢也是 David， 没有更多的，说明两人关系要么就是家庭的亲人，要么就是很熟悉的朋友。告诉什么呢？告诉 be away for the next few weeks， for the next week，下个礼拜 next few weeks， 下几周，下几周都要离开。离开的日期和回来的日期很清楚， 5th of June 是他离开的日期， 28th of June 是他回来的日期。那么要走几天呢？走三周多， a little bit more than 3 weeks. Yep, about 3 weeks. Okay, the next paragraph. I am going to England for a short holidayOn the way, I will stop for one night in Rome, but I won't have time to visit Paris. It sounds like he's going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England, right? Yeah, looks like it could be that. 我们猜想他从哪儿到英国呢？ I'm going to England for a short holiday. On the way, 在路上呢，他应该，因为我们到英国去要往西边一直走。I will stop for one night in Rome. 在罗马停留一晚上。But I won't have time to visit Paris. France and England with, what's that channel? English Channel. English Channel.、Mm-hmm. 英国吉利海峡在中间。所以呢到英国去一般都要经过法国。But I won't have time to visit Paris. 不会有时间访问巴黎了。Okay, the next paragraph. I am going to England to see my brother who works in London. He and his family are going to meet me at the London airport. I will stay in their small flat. If there is time, we may drive up to Scotland where a friend of mine is studying. Oh, 终于明白了他为什么要去 England. Because his brother works in London. Right. Okay, so he and his family, his brother's family, are going to meet David at the London airport. There's no airport called the London airport, as far as I know. No, it's Heathrow. Right, 我们都知道伦敦的 airport 不叫伦敦 airport, 就像北京 airport 不叫北京，叫 Capital Airport. And 很多地方的机场它都有当地的名字。我们知道伦敦的那个最有名的机场呢是 Heathrow Airport, 希斯罗机场。I will stay in their small flat. 他的 brother 一家呢住的那个公寓不够大。If there's time, we may drive up to Scotland. Drive up.、 Mm-hmm. If you go to north, you are going up. You're going up. If you are going to south, you are going down. You are going down. 所以 drive up 指的是什么呢？到北边去。我们知道在地图上，北都是在上端，南在下端，所以常常用 going up to Scotland or going down to Bristol. That's the way you say it. 我们到南方城市就用 down， 到北方城市用 up。OK， 因为什么到 Scotland 呢？有一个朋友 ，a friend of mine。My friend， 他是不没有说，他说 a friend of mine is studying， 这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在哪学习。Okay, the last paragraph. I hope we will also have time to see the Shakespeare Festival. I will send you a postcard as soon as I arrive in England. I send you a postcard. I will send you a postcard. Most of the tourists in London. Write a postcard and send them home. Right. Because London is such a well-known tourist hotspot, we call that. Yeah, 是一个非常热的旅游点。And the postcards in London are so popular and so colorful. Oh, really? Yeah. 伦敦有各种各样的明信片。So you just, it's hard for you not to send a postcard home when you are there.Okay, I remember I sent several postcards home during the time I stayed in London. Yeah. 我还记得我在伦敦的时候呢，发回家里好几张明信片，因为有些明信片非常有意思。 Do you usually send postcards when you travel? Well, at a certain period when I was younger, yeah, I sent a lot, but I stopped after sending one from St. Petersburg. 我说我、有一次在圣彼得堡就是我最后发明信片，从那以后我就不再发。I stopped sending postcards ever since. Oh, okay, from that time. 从那时候开始，现在不像以前看见 postcards 就我喜欢的要命。我们看他还有一件事情愿意做，就是 I hope we will also have time to see the Shakespeare Festival. And you know, Shakespeare was born not far from London. Right. 是莎士比亚所出生的地方和生活的地方离伦敦不远。And most of his plays were performed or put up on stages in London. Right. 他当年成名的很多剧都是在伦敦剧院上演的。所以呢，无论是他当时的传统，还是现今世界各地对莎士比亚的热爱，Shakespeare Festival is an annual event. Right, and we have in America in the summertime, Shakespeare festivals. And it's also called Shakespeare in the Park. So many park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summertime will have the Shakespeare's plays performed outside. On stages. Good to know that. That's the influence of Shakespeare beyond England. Right. 我们说呢，在英国，因为 David 到英国去访问，特别在伦敦，他说他也希望能有时间参加莎士比亚戏剧节，这肯定是在伦敦的。但是呢 ，Cindy 说，在美国也有一种莎士比亚戏剧节，经常叫做什么呢？叫做 Shakespeare in the Park， 公园里的莎士比亚演出，就是在露天的地方，公园的一些草坪和舞台上，经常上演莎士比亚的剧目，让人们感受到这种英国的传统已经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OK, thank you, listeners. 我们希望大家从这个信里边能够了解到写一封给朋友的信应该怎么说。我们下一次课讲一个更正式一点的信。Hope you enjoy your class today. Thank you. Bye. Thanks, everybody. See you next time.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一次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想在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请您来认识一位新朋友，他就是严师傅。严师傅您好，欢迎您光临。 您好，我叫严汝恒，在这儿和卓敏老师谈英语真是有点班门弄斧。 您太客气了，我知道您学英语呢也已经很多年了。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英语的呢？ 我是从1990年开始学英语的。 哦，这么长时间了，是什么支持您坚持学习这么多年呢？ 哎呀，你可太客气了。因为90年我的儿子上初一，上初一开始学英语，上到三个月吧，老师就找到家来了，说你这个儿子呀，这英语太差劲儿，你得监督他。我说行啊，监督他吧。所以以后每天啊，放了学我就问你学英语没有啊？看他在那写，看着他在那念，等到这个期中考试的时候吧， 这个老师又把我找去了，他说你看看你的儿子啊，这100分的卷子得6分，说你回去拿这个卷子啊，跟你儿子说说，教育教育他。我这一看，我这气打不打一处来，回头把这儿子就给抓过来，屁股上一顿臭揍。可能我这儿子让我给打急了，说啊，英语难着呢，谁都不会，你不信你看看你会吗？我拿过来我就一，当时我也给让他给气傻了，我拿回来我就一看，坏了，因为我是学的俄语啊，对着英语一窍不通，这孩子趁我这一打仗就跑了。完了后来我就找老师，我说老师啊，您这怎么办呢？我也不懂英语。老师说你啊，最好是因为这个初中英语从字母开始学，说您呢当时岁数没这么大，说您岁数不大，您最好也跟着他一块学，对您是个乐，对儿子能够监督一下。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学的英语。 看来这个动力还真的是不小。 这个是纯粹是被逼无奈。 也就是说您的孩子给您提出了新的挑战。 对，要说起来呢，不可能就是说儿子学什么你学什么，但是呢具体的就我这个孩子，就是尤其这个男孩来说，脑子不笨，就是不下功夫，而且他蒙你，十道题得给你做三道或者做两道。你不会英语，他尤其这个12、13岁，他就是跟你这么一天到晚的耍猴，你否则就是说你监督他的这个本领都没有，所以说跟他学英语只不过就是说会监督他。 那您通过自己学英语对他也是不是一个鼓励呢？对他有没有影响呢？ 对他影响还是挺大的。说实在，原来我那儿子也不相信我能学得会，有时候他还考我，这个词什么 BOOK 是个什么啊 YAWIR 什么，他就考我。哎，完了，我时间一长我也会了，这样呢我倒跟他成朋友了，俩人可以倒是虽然低水平切磋吧，总算是可以切磋切磋， 还能够增进父子感情。 对，后来等他上到高中了，咱们说实话我就跟不上他了，我就不学了。 看来还是儿子的进步比您快啊。 那当然他比我快啊。 那您是通过什么教材开始学习的呢？是通过儿子的课本吗？ 就是初一课本，就那时候开始学，从初一课本开始学。 那您通过学习儿子的课本，您是不是觉得能够感受到他学英语的一些困难呢？对他学不好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了一些呢？ 没有，我通过他那初一课本，我觉得英语特别好学。我觉得这个儿子那时候我这么想，我说这个儿子他们学英语学不好就是欠揍，没别的毛病。 您是不是要跟儿子较劲，所以觉得英语才好学？但其实实际上从起始阶段呢，英语实际上是并不是特别好学的，尤其是发音部分。 因为对于我来说吧，当时这发音部分不重要，我就是看他作业做没做，做的对不对。因为那个我为这个我特地是找老师，偷偷的跟老师借了一本就那个初一的教材，老师用的那种教材，他后边不是有答案吗？这不是我就可以查他了吗？所以这个发音啊，语法，发音，尤其是发音对我并不重要，我就是看他写的对不对。 哦，那也就是说他的答案是不是和书上的正确答案是一致的？ 啊，对。 那您还首先是从语法开始入手的，对不对？ 对。按部就班吧，因为我确实也是不会，这书上怎么学怎么写咱们就怎么学。 所以说儿子念不念没有关系，你只要做完老师的作业就可以了。作为您来讲呢，也只要我只要能够做到检查儿子的作业，我的英文就可以说是进步了。 对对对，你说这个非常对， 可以说这是您学英语的一个最大动力了， 原始动力。正因为是这么个动力，所以以后他看高中了，比我强了，我也不用管他了，我也管不了了，我就不学了。 这样您坚持大概了有多少年呢？ 这样坚持到初三吧，坚持到上初三，3年吧。 坚持了3年，那么其实学英语呢，也就慢慢的成为您自己的一种习惯了，是不是？ 就是说那个时候吧，我们是在石家庄，不是知青嘛，到时候转到石家庄了，随后又往北京办关系呀，找工作呀。这个咱们说实在，这个两个孩子上大学你得挣钱让他们上大学呀，所以说实话实说就把英语就放下了。 那中间因为也不用督促儿子学习了，所以英语学习就放弃了。 就放弃了。 那您什么时候又开始的呢？是从退休以后吗？ 开始是从2000年开始又学了。 一个痛苦而被动的开始，却使他过上了丰富而快乐的退休生活，同时呢，还能够用自己所学到的英文为别人提供帮助，我想这也是他的最大的乐趣。那么在下次节目当中呢，我还会再请严师傅和您聊一聊他学习英语的故事。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 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学生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ottom Eye.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我们来继续了解冬奥会的历史，进一步了解1948年圣莫里茨冬季奥运会。第五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1948年1月30日至2月8日在瑞典圣莫里茨举行。在本届奥运会上，共有28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了本届冬奥会，其中智利、丹麦、冰岛、南韩和黎巴嫩都是首次参加冬奥会。德国和日本因为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被禁止参赛。 There were 28 nations that marched in the opening ceremonies on January the 30th in 1948. Nearly 670 athletes competed in 22 events in four sports. The games also featured two demonstration sports, military patrol, which later became the biathlon, and winter pentathlon, which was discontinued after these games.Notable performances were turned in by figure skaters Dick Button and Barbara Ann Scott and skier Harry Arella. Most of the athletic venues were already in existence from the first time St. Moritz hosted the Winter Games in 1928. All of the venues were outdoors, which meant the games were heavily dependent on favorable weather conditions.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词汇。March, M-A-R-C-H. March 是前进的意思。 There were 28 nations that marched in the opening ceremonies on January the 30th in 1948. 1948年1月30日，有28个国家出席参加了开幕式。这里的 March 是参加开幕式游行的意思。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